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第97集《多重妖阁》。司藤撇开情放，向着周万东这边走过来，贾桂枝上下牙关咯咯响得厉害，后背紧紧地贴住墙壁，腿却一直发瘫发软。周万东觉得不对劲儿，心里头莫名的发慌，举着匕首对着司藤穷凶极恶的比划： 你别过来啊，就站那儿，听见没有？ 司藤站住了，他对着周万东笑了笑，说了句： 看见你我腰疼。 腰疼？周万东糊涂了，以前也有惹不起的点子对他放狠话，一般都是看见你爷心里不爽，或者是滚远点，脏了老子的眼。哎呦，这次可真是新鲜啊，腰疼。 腰疼？老子挨着你的腰什么事了？ 平地劲风掀得周万东脸上的肉簌簌而动，又像是一股劲力正冲全身。周万东整个人被掀将出去，如同炮弹出膛，轰一声后腰正撞在白色小货车的箱身，居然连人带车翻了个个。落地的时候，周万东看到小货车翻起的轮胎滑稽似的转了一圈。自己腰疼吗？他不知道，无知无觉。也许这辈子他都不知道腰疼是什么滋味了。此刻的贾桂枝慢慢瘫坐在地上，眼底掠过了极度的惊怖，近乎耳语地呢喃了一句： 白英小姐。 司藤示意严福瑞 先带情放下去休息。 接着他又微笑着凑近贾桂枝： 你就是贾桂红的曾孙女，咱们聊聊。 司藤小姐也忒想一出是一出了吧，还带秦放下去休息，说的跟这里是皇宫，出门拐弯就能摸上龙床似的。房门在身后关上，里头的亮光勉强照到小半个院子，前头是翻倒的货车，还有偶尔痉挛一下的周万东，旁边是羊圈，羊是早不知道哪里去了，羊骚味倒是经久长存。严福瑞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吩咐秦放道： 你等哈。 他蹭蹭蹭跑到车后厢，抱了踏书过来，垒了当凳子，先让秦放坐下，又去驾驶室叨腾了一会儿，拿了钳子、毛巾和水杯，先帮秦放前段绑手的铁丝，低头看到手腕处血肉模糊的，气得大骂： 这还是不是人呐？ 咬牙切齿地骂了一会儿之后，忽然想到始作俑者就躺在附近，气势汹汹地过去要踹他给秦放出气，脚刚抬起来，周万东的喉咙里呻吟了一声，严福瑞吓得一激灵又跑回来了，气势汹汹，虎形猫胆。秦放觉得好笑，严福瑞讪讪的： 那是人呢，不像刺伞是妖怪，我下不去脚。 解了手脚的缚捆之后，见秦放手上受伤不得力，又拿进了水的毛巾帮秦放擦脸，擦着擦着再次义愤填膺： 三英，轻点轻点。哎呦，鬼儿子下手这么重，这还有没得人权了？ 当时就算我不在，我要是在的话，揍不死他。 明知道严福瑞是个大马后炮，秦放却感觉心里头暖得很。严福瑞还有司藤都是萍水相逢，初见时谈不上一见如故，连好感都欠缺，可是现在都觉得分外温暖亲近。有个词形容的挺好，自己人。司藤和贾桂枝的聊聊似乎永无止境，屏息去听，也不知道是屋子的隔音好，还是本就敲静无声，叫人止不住心慌忐忑。过了会儿，严福瑞百无聊赖，抬头看天。 秦芳，你看这个心啊，你说那边那个是不是北斗七星啊？就是像个勺子的那个。 秦芳没好气道， 两个大男人看什么星星？ 切，真是没劲儿，还不是看他被打得可怜，好心拉他说话解闷儿，居然还嫌东嫌西的。严福瑞懒得再理他，但深更半夜的，没人说话又特容易犯困。严福瑞撑了不多久就开始打哈欠，再过了会儿，脑袋点吧点吧，歪着歪着，靠到秦放肩膀上去了。秦放无比嫌弃地拿肩膀一顶，把严福瑞的脑袋扫开了。场景像是突然进了死循环，犯困，靠肩膀，被扫开，惊醒打哈欠，继续犯困，靠肩膀，被扫开。秦放起过偷偷挪远戏的念头，想想还是算了，严福瑞要是一头栽在地上就不好了，到底是自己人呐。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秦放自己都有些困了，上下眼皮疲惫地合到了一块儿。直到吱呀一声门响，秦放浑身一震，顷刻间清醒抬头，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蒙蒙亮了。早晨萧瑟的凉意进入骨髓，想挪挪脚，这才发现自己的双脚都冻得麻木了。贾桂枝站在门口，比起之前多了束手束脚的畏缩。 秦放，白英小姐让你进去了。 白英？贾桂枝为什么一直管司藤叫白英呢？ 屋里高处的煤油灯已经灭了，藤条的焰头也小了很多，地面上相对应的位置落了一条又一条的白色灰烬。天光一点点透进来，屋子里却更显死寂。司藤背对着秦放站着，正仰头看墙上的一幅画。这画先前是没有的，四角都是藤梢入墙，应该是司藤自己挂上去的。这画上的女人不就是司藤吗？旗袍，鞋面缀了珍珠的高跟鞋，眼波带嗔，似笑而非笑，薄唇微挑，有情处还无情。哦，不，等等，容貌像是她的，但从未在司藤脸上见过这种神情，更何况画里的女人盘的是嫁了人的发髻。电光火石间，秦放脱口而出： 白英。 司藤回头看他： 你也知道白英？ 知道啊，太爷留下的那些东西，照片也好，日记也好，都提过这个女人。 1946年冬，携妻子游湖，有白英作陪，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秦放忽然有不好的预感。 和我太爷认识的这个白英，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就是她嫁给了邵衍宽做二姨太。她是你什么人？孪生姐妹吗？ 司藤哈哈大笑道： 孪生姐妹，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孪生姐妹。记不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我是半妖？ 记得。秦放的记忆中关于半妖，司藤提过两次。一次是在囊铅坠崖的谷底，司藤尝试着想飞出崖顶，却最终坠地。那时候司藤惆怅似的自语了一句， 要是从前我是不会摔下来的，我现在果然也只是个半妖。 还有一次是在金马大酒店，他成功说服秦放做他的帮手，解释为什么他的外形会产生异变时，他伸手带翻了一杯水，当时他用食指蘸着水迹在桌面上写下了半妖两个字。司藤说自己是血气双亏，秦放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半妖的意思就是他妖力损毁到几乎不能被称为妖。后来秦放还上网搜索过，网上说半妖指的是妖怪和人类的混血，代表人物就是犬夜叉。当然了，这个是日本漫画作家高桥留美子笔下的一个漫画，后来改编成了动画罢了。为什么司藤现在重提半妖这件事情呢？秦凤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像是噼啪一个火花，亮光却经久不灭，甚至慢慢地矿化出一个轮廓来。司藤又问他， 那还记不记得那一次在机场我看的那部电影？ 当然记得。在司藤提及之前，秦放刚刚也想到了。那时候司藤对影片里的所谓十重人格刨根问底，秦放记得自己当时很不耐烦地说， 你们妖也人格分裂的？ 司藤当时怎么回的来着？他当时说， 非常少，很罕见的会有，但是最多也就两重人格，不是，两重妖格。 秦放的脸色渐渐变了。司藤笑起来， 当时我说的有些不近不实，有很重要的一点我没有告诉你，你们人两种人格也好，二十种人格也好，肉身只能有一个，动物断了一条腿只会变瘸。但我不一样，我脱胎腾木，断肢亦可成阴。那个时候我分体了。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